现在无法给你的拥抱，藏在里面是你给我的心跳，闭上眼也许会感觉到。风开后我常会想起你微笑，当沮丧来袭对我很重要，相互习惯与你记忆的味道，多希望一直这样美好。如果天天能够遇见你，有些话说给你听，曾过去的爱情已经没了孩子气。如果今天能够遇见你，我会好好拥抱你，再说一次我爱你，才明白当初不懂怎么珍惜。谢谢你。

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。 有何事就得捐献。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